张作霖表面上说不管，暗地之中下了决心，我不管，我管什么？洪庆坤，我非敲碎你的脑袋，你不是个人，只是做这件事儿，用不着兴师动众，就我单枪匹马足矣，我会回来。当天的晚上，张作霖做了安排，他说他回二道沟看孩子去，马匹准备好了，把枪支带上，单枪匹马离开赵家堡。张作霖早就下了决心了，到那块儿把姓洪的脑瓜敲碎，我出出这口气，也替张景惠出这口气。那位说张作霖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？不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张作霖确实是深谋远虑，当然就孤立的为那个严小敏，你就请张作霖他也不去，之所以去有目的，他知道张景惠是个草包，人不错，手下管着三四百人马，装备相当好了，那八角台有那么一号，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我给张景惠出了气，给他立了棍，张景惠肯定得感激我，无形中我交个过命的朋友，将来我有马高凳短之时，张景惠绝不能袖手旁观。这就是说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！你看张作霖呢，一点都不傻，机警过人呢。可是他心里头胡思乱想，正往前走，这的时候可坏，就觉着身后蹭蹭窜出两匹马来，有人闷声闷气喊了一声：“不许动！”可把张作霖吓了个不轻啊，心中纳闷，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，这谁呀？胆子可不小啊！举起双手回头一看，可把张作霖气坏了，闹了半天是汤二虎和张世飞。这汤二虎晃着大黑脑袋，把嘴一咧：“兄弟，把你吓着了，闹着玩哪有这么闹的？倘若我把枪拽出来，回手还击，那可怎么办？你不能啊，我的声你听不出来呀、啊。”说着话，这俩人进了树林，把马也牵出来了。张作霖就问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“ 先别问我们，你干什么吧？你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一人一马，你想干什么去？”“ 哎，我办点闲事。”“ 你拉倒吧，我兄弟还骗哥哥吗？你那小心眼儿，我们早猜着了，是不是上八角台给豆腐酱出气去？”一语击中要害，张作霖也不能说瞎话了。张作霖说：“别吵吵，大哥，你算猜对了，的确是这么回事。你想，张景惠在咱本地也有一号，那是人物，挨了欺负求咱们一回，张嘴容易吗？咱要不给人家办事儿，咱算个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咱们就得急人之难， 将来人家才能给咱们帮忙。 对，我赞成。这事儿如果我说了算，我也得去给帮忙。不过你这人也差点火候，你得带几个弟兄，起码我们哥俩你不能甩开。是你张老嘎子有能耐有计谋，官也值，胆儿也大，但你别忘了，红花还得绿叶扶啊，对不对呢？张作霖点了点头，是我总觉着这么点事儿用不着兴师动众。哎，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，你带着我们哥俩也可能做你的帮手。你没听张景辉说吗？那个叫洪庆春的黑大个子也不是好惹的，手下有帮死党，加在一块有200多人呢。你一个人去了，万一把事情弄扎了，岂不捅了马蜂窝呀？嗯，你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，你是咱们保险队的大队长，一家之主，你要有个闪失，我们怎么办？张世飞也溜缝。张作霖点点头，大哥说的对，要既然这样怎么办？张世飞也溜缝。张作霖点点头，大哥说的对，要既然这样咱哥仨去吧。哎，对喽。闹了半天，汤二虎和张世飞看出张作霖的心意，两个人暗地之中还打了赌了。唐二虎对张世飞说，你看没，老扎都有心眼儿，他说不管他肯定得管。张世飞说，不能吧，他怎么的也跟咱商议商议。你不能，不能商议啊，这老扎的可有主意了，不信咱俩打个赌，就注意留神看他上哪儿去。哎，果然把张作霖给堵上了。这唐二虎、张世飞陪着张作霖一边往前走一边闲谈，把这个经过说完了。张作霖大笑，大哥，看来您也够上老谋深算了。哎，那可不敢当，不过有这么句话，鸟虽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啊。我们经常跟你在一起，怎么的还不得学点能耐？都说我二虎，我才不承认，到时候我也会动脑筋。一句话把张作霖、张世飞都逗乐了。张世飞说，你甭白活了，呵，瞅你那个得意的劲儿，咱去干什么去？玩命去！咱得听听老嘎子，到那儿咱怎么下手？ 对对， 我兄弟，你心里有数没？张作霖点点头，我打算如此这么办，这么这么这么办，你们哥俩听听怎么样？ 哎，行 行，就这么办。三个人边走边商议，第二天到了八角台。咱们说过，八角台就是现在的台安县县城啊，那个大镇子那个大呀，南来北往四通八达呀，人口都几千户，密密匝匝，好几趟大街。尤其在那个时候，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于此，那商业非常繁荣啊。别看那个年月老打仗，别看老百姓生活过得不行，但这个地方还是畸形的繁荣。光那窑子妓院就上500-600家，所以各行各业也跟着挺兴旺。 张作霖他们进了八角台，从马上跳下来，哥仨牵着马溜溜达达到了小十字街，按计划先找店房住去。明面的店房他们没住，背街不显眼的小店他们包了间房。伙计把马牵下去，刷洗印令，咱不必细说。等他们到屋里喝着水，张世飞过来了，老嘎子，按照你的计划开始行动呗，我去找人去，去吧，就把他领到这儿来，我等着他。哎，张世飞上哪儿去？出了店房的门，赶奔团练公所去找张景惠。好在张志飞名挺大，脸挺生，他就走在街上，一般人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。他穿的衣裳也挺平常，手枪在里边插着，不知道的好像个买卖人。张志飞到了团练公所，站在大门这儿往里头探头瞧着，一看里边出来俩人，知道是保险队的队员。张志飞先笑后说话，哎呦，二位，二位辛苦辛苦。你谁啊？找谁？哎，敢问二位，团练长张景惠在不在？哦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他托我办了点事儿，烧了一批货，我给烧来了。烦劳二位能不能给我通报一声？等一会儿吧。这俩人陌生回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张景惠晃着肥大的身躯，蔫头耷了脑，在里边出来。我多能叫人给我烧过货呀，这简直都没有的事儿。他问到了门前，他一见张志飞有点眼熟，叫不出名来。他，您找我？张志飞拉了他一把，到了没人之处。我说张团连长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咱俩见过呀，在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部。哎呦，该死该死，您叫张世飞呀？对，想起来了，您怎么到这儿来？第一点声，我们大队长张作霖来了，要给您报仇出气。是啊，在哪儿呢？随我来。张景惠回头看看没人跟踪盯梢，这才放心，拐弯抹角进了店房，跟张作霖一见面，四只大手握在一起。哎呀，张景惠感动得不得了，张队长，你真是茅房拉屎里儿朝外的人呐，你真给我帮忙来了。对，带了多少弟兄？就我们三位。 三， 少点吧，不少。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呐。咱不硬碰硬，两败俱伤有什么好处？对待这组人，撂使小计足矣。 可也是，张队长，您打算怎么办？ 张作霖没说之前，叫张世飞在外边巡逻，以防旁人偷听，让二虎拎着枪在旁边警戒着。他跟张景惠压低了声音，两个人商议。张作霖就说，我听说你们这地方明天四月初八是庙会 啊，药王庙的庙会。 听说还挺热闹。 哎呀，热闹的不得了啊，你没看我们本街上店房一般都住满了，都来逛庙来。 你那个仇人洪庆春去逛会不？ 逛啊，我们团练公所都定好了，大家都去给药王爷烧香。另外呢，还想借这个机会抽点捐款。 嗯，还有什么举动没有？ 哎呀，这就不好说。哎，有啊，我们从营口接了戏班子了，都是名家。好家伙，不管文场武场，那非常硬啊！明天还要在药王庙的戏台唱大戏呢， 是吗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洪庆春肯定得来看戏 啊！肯定的，我陪着他。 你告诉我他长得什么模样就可以了。 大个子挺黑，像半截子黑塔似的。 不，你这么说不行，以免误会啊。这么办，明天他要去看戏，我也看戏去。 你不是陪着他吗？ 啊，你陪着他的时候，你注意我，你用手指挥指挥他，你就甭管了，就把他交给我了。 那好吧，哎呀，那可危险， 你放心，万无一失，包到我身上。过后你就假作不知， 谁知谁干的？ 一问三不知，神情怪不得。 记住了吗？ 哎， 记住了。不过您可千万留神啊，他手下有一波死党啊。走哪儿跟哪儿，那么您这一枪要击不中他，让他们反扑过来可够巧的。 嗯，我没说嘛，我早都安排好了，你放心吧， 一言为定。 刘长景会吃饭，长景会没吃，千恩万谢，他告辞走了。张作霖跟二虎张志飞在这过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他们刚起来，这店房就像开了锅了似的。走走走走走，快点，晚了不赶趟，快走去，今儿个太热闹了，一听戏去看戏去，走走走走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算账算账算账。他们三个人草草的用过了早饭，也算了账，牵着马随着人流赶奔八角台的正东，离这大阵不到三里地，那是个大集市啊！这地方才热闹呢，尤其今天是药王爷的庙会，逛庙那个人呢，数以千计。哥仨随着人流，先到药王庙，其实很扫兴。小面不大，就一间大殿，人多挤不进去，都在外边烧香磕头，香烟缭绕啊。再看本地的保险队团练公所的人在这还收税呢，这个机会他们能错过吗？想方设法盘剥百姓，两旁摆摊的设点的一样挖不到边嘛。他们一看这庙没什么溜达的，他也没烧香，转了这么一圈赶奔戏台，就对着药王庙的对个有个大广场，戏台早就搭好了，用芦席搭的棚，滚几翘檐儿，挂着一对红灯，还挺壮观的，用大厚木板搭的台子，下边四梁八柱，上头挂着幔帐，出将入相，